12号星期二嘅骚动音乐啊， 系啦，咁啊，而家咧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嘅，提提大家，我哋今日6点将会有 J 风冯允谦嘅出现嘅， 介绍佢嘅新歌收到啦，同埋亦都会讲下即系之前呢段时间佢有去唔同地方演出啦，系啦，即系自己嘅即系生活上面嘅嘢点样样咧， 咁啊，转头咧喺6点就会听到噶啦，咁啊，另外想讲嘅一样嘢就系、是、咧，即、就、系、是、近期。唔知系咪每年又系到呢啲年呢啲月份咧、我又开始收到好多炸弹啊，嗰啲嘅红色炸弹一封一封咁样寄过嚟啦，咁样即系或者系面对面咁样交到我手上啦，咁样 系， 咁啊开始又开始感受到一种即系点讲咧？其实去朋友嘅婚宴，我系觉得系好开心，即系毕竟可能见证住佢步入人生另一个阶段啦，亦都好有一个幸福嘅生活啦，好开心。但系同时就系又要适应翻一种人生嘅疲倦，就系、是、你要不停咁样系一个 俾人情。 俾人情都还好啊，即系你要喺在场同一啲唔同嘅朋友仔见面嘅时候，如何不失礼貌地打交道呢一个学问咧，我觉得系好难嘅。 尤其你有时会唔认得人哋个样。 系啊，咪同埋咧嗱，早几年咧，因为可能疫情关系啦，当时就少咗呢啲嘅宴会，或者可能系人系比较少啲嘅，即系嗰个接触咧系会比较疏少少，即系你唔会倾好耐偈啦，你唔会口沫横飞啦，你唔会不停咁样成个场游走去同唔同嘅人倾偈打招呼啦。咁但系去翻近日嘅一啲婚宴嘅朋友嘅婚宴上边咧，就会开始感受到哇，嗰种气氛翻嚟啦，就系、是、大家会满场飞啦，攞住个杯周围去碰杯啦，搵啲朋友，跟住然后又去相迎啊，我哋上次咪几时见咯？喂我边个，我又介绍下边个俾你识啦。啊，即系会有好多呢啲社交上嘅礼仪咧，又要喺呢一个嘅场合当中系要遵守翻嘅。咁呢一样嘢，我觉得系对我嚟讲，由细到大都难嘅，因为我系一个其实可能波城会未必知道就系、是。其实我是一个很怕生保的人来的、就是一些不太相熟的朋友仔呢，我有时会开不到一个适当的话题。但有些人不是的嘛，有些人呢认识新朋友呢，他们很自然地就可以找到他们共同的一些 common background 啦，找到一些共通之处啦、兴趣啦去倾偈啦。我是不得的。咁所以呢要去满场飞地，因为上次我同我嘅另一半去啦，咁佢睇住我啊，佢就话啊，其实咧，我觉得你都算好好噶啦。佢话我直头系喺呢啲场合有嗰啲社恐症啊，即系嗰啲社交恐惧咧、哦，直头见到人咧，真系岌个头就唔知讲咩噶啦，都唔知点样可以撑过成场咁样样。所以你会唔会有呢啲状况发生呢？有 我嘅状况系睇嗰个状态噶，就即系睇嗰个人嘅状态啊，即系譬如你即系婚礼咁样，譬如嗰次去嘅时候，我可能去之前咧系做紧嘢，仲系一个工作嘅状态，工作状态嘅时候啊，仲谂紧呢样谂紧嗰样咁，跟住个人就好沉思啦，或者好似一个我仍好似一个 nerd 咁样样。咁但系当你去到一个社交场合嘅时候，你突然之间就要，你就要变身啦，因为你唔可以再一个 energy 要提翻起啦， 系啦，或者你会见到好多相熟嘅人，好耐冇见嘅人嘅时候，咁大家都会 update 下近况去倾偈，你要将自己个模式突然间好似转咗个掣咁啊， 系 啦，咁所以咧，我系知道有呢啲唔同嘅模式嘅，通常就按住状况之下转咯，咁我转到嘅一阵时，咁当然需要有一啲嘅帮助啦，入下油啦，我成日都会用呢个 term， 入下油先，入满油咧。你就可以行啦，咁样我需要咁样做咯。 但系咧，有时咧，你唔会觉得即系我可能有一方面咧，我系觉得自己好渣，就系咧见翻一啲旧朋友咧、我除咗问点啊，你呢排份工点啊之外咧，我开始步入咗人哋成日讲咧，去到人到一个年纪咧，你行出嚟倾偈咧，唔知点解永远都净系会关心几样嘢嘅啫，就系、是、关心人哋嘅。工作狀況啦，關心人哋嘅感情狀況啦，會唔會成家立室啦？即系我就進入咗呢個圈套，除咗呢三樣嘢咧，我發現我已經開始揾唔到其他嘅話題去同人傾咯。 哦，冇噶，你其實真系咧。 点样讲咧？由浅入深啊！你系要先讲啲即系最 general 嘅嘢问嘅，然后你就要喺佢嘅答案里边咧揾问题，再倾落去啦，即 系 好似做访问咁咯。你觉得？但系咧，好危险嘅，又冇好危险嘅。好多时候咧，我哋啲身份咧，譬如我撞到一啲artist 朋友咁样，你想平常倾偈嘅，但系好自然讲几句咧，就会跌咗落去。佢哋有時都會講笑，講笑話。而家好似係咪訪問緊我？ 訪問緊我，係啦係啦係啦， 慣咗慣咗慣。即係我哋好自然去同人傾偈嘅時候咧，就會落咗去。唔好話本身識一啲新認識嘅人，譬如可能佢知道我哋做呢份工，你傾幾句佢就會覺得啊，你而家係咪訪問緊我？即係 進入咗個模式。 係啦，但係佢啱啱嗰個唔係一個負面嘅評價嚟嘅，係一個即係叫做中立、中性嘅一個評價啦。咁樣講下笑咁樣咯。但係我哋又會好自然 就走咗 去嗰度啦，因為呢個係我哋平时倾偈嘅模式啦，叫做咁样，咁系，但系呢个亦的确系一个方法嚟嘅。只要你用翻同样嘅逻辑，但系唔好用同样嘅语气嘅话咧，我谂嗰件事咧就可以帮到手噶啦。 系，同埋我嗰种社恐系会去到咧，就系咧见到一啲可能隔咗一段时间冇见到嘅人咧，我会唔知点解心里面产生嘅一种感觉就系唔好行埋嚟，唔好行埋嚟，唔好行埋嚟。 咁唔系好啲咩？好耐冇见先多嘢讲啊嘛。 是的，但是呢是有时我又唔驚太耐冇见呢，好似嗰个感觉生疏咗，即係打个譬如啊，如果有一次即係可能过几日咁先算啦，我当有一个婚宴场合入面，如果我见到你呢，咁我觉得喂得行埋你，即係组成返嗰个小群组先，即係嗰个安全感喺度啊，即係有个熟人喺度安心啲，点都可以黐住咁样。但係当你去到嗰个场合，可能冇一啲好似你咁样日日对住嘅人，可能嗰个人可能隔咗三四年 冇见 啦。唔好你，唔好我心态上系会有啲咁样嘅，自己有啲唔知点解系有啲讲唔出嘅惊咯，恐慌咯，系啊， 千祈唔好，即系好容易咧，你自己觉得尴尬咧，人哋就会 feel 到你 系啊系啊， 所以第一 个眼神会闪烁啊， 第一件事千祈唔好，同埋咧，你有时幻想一下，嗰件事如果你系用英文讲系点啊？因为有啲嘢咧好得意嘅。都是那个前设，有个三年冇见的朋友啦，大家不是不 friend 的，即是有偈倾的，向来都，不过即是各样嘢冇乜点见。你幻想你而家喺个场合见到佢，你用英文同佢讲嘅时候呢，你可能话 ,Hey, what's up, how you doing? 咁好 casual, 好舒服㗎嘛。咁跟住就会好自然就讲下自己最近点啦。但你用中文讲，喂，近排点啊，你硬系觉得好似， 但我英文又冇真係咁好 啊！唔係啊，嗰個 point 唔係叫你用英文講，而係話俾你聽，其實 心態， 而係你覺得呢句廣東話嘅問候好似好尷尬，但係其實佢嘅意思同英文好 casual， 你問得出嘅意思咧係一樣，所以個結論就係、是、其實你只要用中文問法，喂最近點啊？就 但係心態要放鬆啲 啊 嘛， 係啦，你至少要諗翻，因為你 係我明白你講咩，因為好似咧我成日咧一問人哋話點啊，你最近點咧，有一種好似質問人咁樣嘅感覺， 或者你會有一種即係呢個係好得意嘅廣東話語境，你會覺得是點樣講啊？其實冇嘢吹，揾嘢嚟吹嘅嗰種感覺。咁但係喺英文嘅文化裏面，其實你都會問 How are you 或者 How are you doing 咁樣， 係一個好 好正常 嘅開場白咯。 一種係啦，預設開場白，一種好社交有禮貌嘅一種問候咁樣咯。係個語境令到你會對於嗰句廣東話好抗拒，但係其實同一個意思嚟嘅，所以。系个结论就系，其实你照讲翻系冇问题。 所以每次去到嗰啲呢啲热闹场合咧，你喺附近嘅时候，我都觉得系学到啲嘢嘅。因为我系嗰啲咧，成晚好乖，坐喺自己位嗰度，跟住然后上碟啦，分嘢食啦，跟住隔篱嗰个位唔喺度，等我夹定啲嘢食俾佢翻嚟有得食先咁样。但系通常你就系去咗边啊，跟住夹定啲嘢俾你食先咁样。 你每日去咗一个位置就我搵嘢俾自己做先咁。 系啊系啊系啊系。 你自己有啲嘢做下。 忙紧， 跟住饮下水啊。 或者我会真系好专，因为有发现有一啲人咧去婚宴咧，佢哋未必好专心咁样听新郎哥同新娘子讲嘅嘢，或者睇嗰啲早拍 片段 啊 嗰啲好笑。 但系我系会好专心咁样睇嘅， 因为有 佢掩饰嗰种嘅尴尬。 我而家好好奇啊，究竟啊，如果喺啲婚宴上面，你见到啊？他们八个其中一个都好啦，你会怎么样第一句讲什么呢？ 谁话求学全为了考试，我和你觉得总不止，如妈宝上落堂再谈为何竞争中史，未来就约好了跟你跟我理想冲刺。 偷多少盒子，谁料他于天空降落，只要拆散我跟你，为何突然两颗心再孤寂，同学们全部也在笑，暗恋他这秘密谁是漏了，回味都将我跟你相比较，谣言满天飞没礼貌，我心里乱跳，在袋中应数问题不记得思考，在打量中这一秒，谁情愿 一个你会同边个经理？如果八个同事出现，喺一个朋友婚礼度见到， 我会同佢哋嘅经理人倾偈。 呢个有啊，拉特嘅拍作品《四方舞姿》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同海南省省长刘晓明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换意见。李家超欢迎海南省政府继去年十月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之后，再次选择来香港发债。他说相信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连接中外的桥梁，可以充分发挥优势，连通国内外绿色和可持续资金的流通，是推动内地的绿色投资和生态文明。在加强香港和海南的经贸投资合作方面，李家超认为两地可以优势互补，利用香港高度国际化的优势，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机遇，协助海南省企业走向全球。 一个南韩女子琴日在港铁站里面直播的时候怀疑被一个男子非礼，警方调查之后拉了一个46岁印度裔男子，涉嫌作出有违公德的行为和非礼罪。被捕男子持有香港身份证，报称任职侍应，正是被扣查。警方起回相信是被捕人士犯案的时候着的衣物。中区警区刑事部督察江慧明话：事发在昨日凌晨，网上流传一段影片，一个女子在中环街头进行网上直播期间，被一个南亚裔人士滋扰。这个南亚裔人士一直追住女事主进入中环港铁站，并且强吻同埋涉嫌非礼女事主，其后离去。警方接手调查，锁定那个南亚裔人士的身份。今日上昼大约11点，他在西区卑路炸街被警方拘捕。警方国安处通缉8个在外地港人，包括许志峰。据了解，国安处人员今日搜查许志峰外父、外母和许志峰太太的大哥位于元朗的住所，并且分别将他们带返青山和元朗警署，调查三个人是否仍然和许志峰有任何形式的联络或者金钱往来。至于其余被通缉的人士，分别是任建峰、袁公仪、郭荣亨、蒙少达、刘祖迪、郭凤仪和罗冠聪，警方对每个人悬红100万，说他们涉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朝中社证实，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出访俄罗斯，据报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这一次访问是朝俄之间的安排。至于中方未来几个月有没有计划邀请金正恩到中国进行访问，毛宁话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另外，毛宁话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当前中朝关系发展良好，双方正是贯彻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两国的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更大的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啦，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温思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受较早时的意外影响，石排湾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华富道一段还是稍微车多的。另外，香岛道去赤柱方向是多车，介乎浅水湾道至到寿山村道这一段比较繁忙一些。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挤塞，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繁忙，排到去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车龙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有车龙的，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在龙日村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东区海底隧道喺8月27号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啦。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返而家用緊嘅付款方式。上 hketo.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阿 Lu， 你记唔记得细个时候小息你会做咩噶？ 去小食部买嘢食咯，同同学捉伊恩咁咯，仲会有咩啫？ 仲有一样噶，就系、是、打钟嘅时候要定格啊。 系、哦。 究竟点解打钟要定格？你小学嘅时候又有冇呢啲规矩？最奇怪嘅动作又系点嘅咧？ 咁你就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也听着歌，灵魂在混乱，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峰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班神，你个人咁乖，唔怪之出出入入都系自己一个啦。 切，你理得我啫？个个人都有少少怪怪地嘅地方噶啦。最紧要咩啊？最紧要揾到一个识欣赏你嘅人，咁咪得啦。 无从捉摸，常人配你不起，你有触觉，你会黑面十全十美，旁人冷语为何一起，旁人劝我心死，你更失控，我更喜爱，怪人像你天生孤僻，所以更爱你， 为望世界，为望标准。 更有惊喜。爱你的我怪兽一样合情合理，彼此天生分但我是你，运气根本不要太贴地，神化一起奇怪一起你的气气，越要再搏自己， 又有咩好怕？最紧要有个人接受，或者有个人陪你怪啊嘛。Ega、Eason、陈奕迅 ，Special One。 震撼对白，这么一个你。是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心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愿恶梦随风去，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么深奥，对象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句变数，干掉快就满些眼苦水，避免再见不安作祟，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喝醉，才漫天一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 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对变数，做根烟可否有帮助，就算彼此的错过收到却是人生狠狠的一火，你曾用为何爱你不到，明明一伸手可抱，不追求不知道，成熟到仍未安好，为何爱你不到，不想再为遗憾苦恼，换了身份才能拥抱，这晚夜只和你维持烟雨 当然啦，找到一个人懂得欣赏或者接受你的怪都好啦，有时候自己都要行多一步的，不能够说是我是这么怪的啦，你行不行埋你我都冇所谓噶，咁样拒人于门外，咁啊会认单只影到合理嘅。 谁没有曾犯错的过去？难道你永远困在废墟？如若你连自信都压碎，还是我陪你去追？陪伴你的人。疲累了仍无悔，一起做梦，回忆是刺青，皮肤的伤痛可纪念当天用，来日自己飞更高，现在与别人先拥抱，互出自豪，随风摇曳高低，像狂野的风，共我重拾快乐，走出去。 一连听有两首作品，包括有 MC 张天赋的《秋》和容祖儿《将我们这种女子》。人陈卓妍最新排台作品《仍在》，所以间唔中咧，作为一个怪人，系要审视一下自己嘅，望一望自己嘅怪，系咪已经完全脱咗罪咧？系咪

是啊，唔单止佢好开心，连嗰度嘅 fans 都好开心啊，完全俾佢啲才华吸引咗，所以我觉得今日应该要送呢一句俾佢啊，听住咯。 J 风流的糖， 我深信香港嘅乐迷都等咗佢好耐噶啦。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系由 J 风冯允谦 ，Hello， 系啊，我哋送上呢一卷啊，我哋 系有嘢收， 今次呢个卷轴都系用拼音写， 捞 TikTok 系咩啊？ 系啦，系啦， 连埋你个名 J 风流 TikTok， 风流 TikTok 即系话个人好好潇洒啦，好吸引啦， 好 charm， 散发到一种 charm 出嚟啦。 Yeah， 你点解咁 sweet 噶？ 系啊，每一次见你都要谂一啲可以赞美你嘅嘢。 我都觉得你哋风流 TikTok， 多谢。 同埋咧，阿 Carmen 佢特登写咧呢个。字的颜色，因为全部都是英文字啦。这个红蓝色呢是用回你 MV 那套衫那个颜色。 是 啊。 他特登告诉我们 是用了那个颜色。 哇，写得好靓。 因为你那套衫好靓。 真的。 知道你刚刚就回了去加拿大那边。十一年嚟第一次翻去做 show 啊， 系 啦，系啦， 有冇感受到？我嘅 charm 吸引到大家啦，我翻翻嚟啦，大家见到你啦，咁啊。 有好多，其实有好多好多嘅感受啦。首先，好感恩啦， 系， 因为真系十一年来，即系等咗咁多年，终于可以翻去即系上演啦，或者系做 performance 啦。咁但系我自己就第二日就觉得自己好威啦。点解威咧？我威威猪嘅，因为屋企人啦，同埋另一半，同埋另一半嘅屋企人，都特登飞去温哥华去睇我做 show。 哦，好 sweet 啊！ 系啊，睇我 perform 咯，睇我表演啦。咁佢哋就真系，我就见，因为佢哋平时就唔系好清楚我自己，即系佢知道我唱歌嘅，但系唔知道我即系我自己嘅。即係知道歌手係做乜嘢嘅咧，有冇表演，又咪冇睇過，咁所以佢哋終於真係第一次感受到，所以其實佢哋都好開心，所以我覺得、唱得唔錯。 有冇一種係即係好似半做嘢，但又有少少半放假嘅心態喺嗰三個禮拜喺嗰一邊咁樣，定係個行程好緊密㗎、 又唔算好緊密，其實都幾 relax 嘅，但係就因為因为公司其实佢知道我放咁长假啦，即系佢觉得好长啦，我觉得可以长啲啦。咁但系因为我哋系中间啦，即系虽然系三个礼拜，咁但系中间一个礼拜就去咗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咁但系前即系之前未飞嘅时候咧，我哋系嗰个礼拜系好似打仗咁滞，因为系哇好多好多嘢做啦。咁我就拍咗一个广告，都系银行嘅广告，咁有好多嘢记嘅。咁我自己就中文唔好咧，咁就要记好多嘢。咁但系要记嘢啦，后来就我就觉得哇，其实拍完呢个广告，我觉得哇，记咗咁多嘢，咁我有乜嘢系可以系唔可以做唔到嘅咧？我有咩可以做唔到咧？其实我已经咁多嘢要记，都做到啦。咁后来之后又要做一个音乐嘅沙滩，自己一个嘉宾啦，亦都系要拍其他嘢啦，即系唱歌关于嘢。咁嚟紧又会出街，咁又要拍 MV， 因为赶住出歌。咁所以其实好多嘢都好紧啊，令到我系。一飛翻加拿大嘅時候，其實係頭嗰幾日咧好 relax 嘅，咁但係因為知要飛温哥華，又要飛多倫多，咁又要背歌詞啦，又要準備啦，又要練聲啦，等等，又要寫歌啦。咁翻到嚟即係完咗呢個 trip， 翻到嚟又翻去我個 hometown Edmonton， 而翻到去咧我就知道，哎呀，放幾日假就又要開始做嘢，因為要翻嚟香港啦，一翻嚟香港就落機又要做嘢啦。咁就有 show 啊，有 show 做啊，商演啊，又要拍其他節目等等啦、咁又有好多歌詞要記咯，咁所以就開始基本上即係要 keep 住做嘢。咁但係我覺得雖然放咗一個好即係又唔係好長嘅時間嘅，即係咁，但係就都有得食嘢啦，起碼即係食得好開心啦，肥咗啦， 緊要啊， 係啦，咁肥咗，咁但係好彩個腦咧都係 run 住嘅，因為都要繼續去消化歌詞啊，要預備工作嗰啲嘢咯。 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同阿 J 傾偈就係會話啊，你 唱歌啊、寫歌創作嘅時候就好吸引，但係有一個位置我哋又好少會去同阿 J 去探討，就係即係風流倜傥一個人 charm， 除咗係佢工作事業上嘅 charm 之外，即係喺自己嘅生活啊，同自己嘅伴侶去相處嘅時候都有去 charm 嘅地方噶嘛。你覺得自己喺工作上面 charm 啲，定係喺即係可能生活上面同屋企人相處、同伴侶相處？那個參位會不會有些不同的呢？ 這個參位就要等他們說了我說自己即是對著他們很參都沒什麼用的，因為就是他們知道的嘛 很少會跟家人或者可能跟伴侶去談、啊、你覺得我做得好不好樣的， 我都不知道怎麼可以開口，你喂媽咪你覺得我參不參，很難這樣問是不是 但是在譬如飾演一個譬如男朋友角色的你的時候、那個你是怎樣的，你自己會怎樣形容那個你的？ 咁我都會喺屋企練歌嘅，會唱歌嘅。咁但係就我一開即係拎支吉他出嚟開始練歌嘅時候，咁我就覺得自己應該都幾 charm 嘅。咁但係就另一半一聽到一開聲咧，佢就入間房閂埋道房門，話可唔可以細聲少少？我睇緊電視， 會唔會 嗰種 charm 我就唔知係幾 charm 嘅。即系呢啲嘢唔到我讲啊嘛， 但通常都系佢呢个位置咧，大家都好羡慕，大家都好想睇到嗰、那个，哇，可以听到现场听到你唱歌，但偏偏另一半人，我都系想睇电视。 但系 电视好似好睇啲， 系 我都屋企都系咁噶，我老婆一攞支吉他出嚟开始写歌嘅时候咧，我就会匿去系啦间房，匿入厕所嗰度，我扮自己冲凉 啊， 做嘢啊， 咁翻嚟先啦。咁你觉得女朋友差唔差啊？ 我參加， 咁你又入去廁所，入去間房。 唔係，我唔想騷擾到佢，我驚我太專心望佢咧，佢會俾 我。 我 話俾你聽，你老婆應一定唔係咁樣諗，係話喂，可唔可以出嚟聽我唱歌？ 係， 我好想去聽。咁你而家會唔會出去聽啊？ 你咁樣講完，我會啦。 講明㗎， 係咪先？你係咪都係會咁諗先？ 我 先 問阿樂欣啦。 我唔得，唔敢做啊。 O K 嘅，唔係因為佢成日鬧我，佢話點解我我寫歌我創作嘅時候你唔聽下嘅，我係咪好悶啊咁樣？因為我唔敢亂答佢嘛，我又唔叻咧。咁我覺得每個人嘅創作都有佢尊重嘅地方，我驚我俾一啲太多嘅意見會令佢有壓力。 我話你知啦，你唔使俾意見，你坐去隔離聽就得噶啦。 O K。 呢個是你都渴望嘅，其實 佢就會 feel 哦，係喎幾 charm 喎，你肯聽，係、啊， 所以你都係想咁樣樣嘅， 我都想噶， 雖然唔係成日都得， 係啊。 但係撇除呢一樣呢個 charm 唔 charm 呢樣嘢之外，其實私底下譬如同另一半相處嘅你嗰一面嘅你，係、一個點樣樣嘅人咧？你會認，因為我平時見到台上面嘅你啊，做訪問嘅你啊，係咧，會係 我會係點啊？ 係啊， 其實我覺得好彩嘅，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其實我唔知嚇。同邊個討論咧？我覺得好似同朋友討論我，咁佢都話其實即係因為佢哋喺上台，即係叫我上台嘅 J 風，同埋落台嘅 J 風，其實個人啊、個人格或者個人係點講嘢或者點都好啦，其實都冇乜分別嘅。即係我就好好彩，我就話唔即係我唔需要係演一個角色或者做一個某個一個另外一個人或者點都好。即係都係做翻自己，咁所以我係算好彩，因為我知道可能有其他人可能會覺得，即係做 artist， 可能我俾人哋睇我嗰一面咧，就係要係咁樣嘅，要係一個 star 或者係一個星或者點都好。咁我落台嘅時候咧，我先可以做翻自己。咁但我又唔係嘅，即係你如果你認識我咧，我即係咁樣講嘅，我係對住朋友都係咁樣講嘅，都係咁樣噶啦。咁所以都係。做音樂、唱歌，翻屋企都係唱歌做音樂，咁又唔會話 charm 唔 charm 嘅，咁但係就都做翻自己咯。咁但係當然，化妝同埋唔化妝應該好大分別啦。 焦頭唔焦頭， 係咯，係咯，就係、是、嗰個分別咯。我覺得係，咁但係個人格個都冇乜分別，都係做翻自己。我覺得。 咁你係唔係一個 sweet 嘅伴侶嚟㗎？你算唔算？ 我覺得係啦。 你覺得自己 sweet？ 我覺得係咧，係冇用，係要另一半覺得係先得嘅。 你覺得自己做過最 sweet 嘅嘢係乜嘢？ 做過會係啲乜嘢咧？ 我想話俾你聽，但我唔可以話俾你聽。 OK， 因為我覺得呢啲咁 sweet 嘅嘢咧，係就係兩人之間呢個秘密，先令到嗰樣嘢 sweet。 OK， 話俾全世界聽咧，咁就唔 sweet 噶。 又好似啱喎，我仲諗住偷師學下都學。 有啲嘢係要有啲神秘感。 咁但係譬如你話今次去加拿大嗰邊演出，佢另一半啊，同埋屋企人都有一齊去嘅時候。 即係佢哋去睇到你呢個演出，即係感受到你工作哦。一個 singer songwriter 實質面前見到你做緊啲咩時候，其實佢哋有冇一啲你會睇到佢哋嘅感受係點樣樣咧？ 我見到我另一半嘅爸爸去，佢有喊啊。 OK， 佢有流眼淚，咁佢就因為佢都知道，佢都知我喺呢一行都做咗一段時間，而佢嗰時都知我係遇過某啲困難啦，可能工作上冇咁順利啦，咁所以佢終於見到我係隔咗咁多年，終於可以翻到嚟自己嘅 hometown 去表演，咁佢見到我，其實佢覺得係，我諗佢都好感動咯，佢見到我終於哇，追風。即係可以喺呢個地方，去熟悉嘅地方，唔係熟悉但係佢自己長大嘅地方，可以喺呢一度表演唱歌俾大家觀眾，而啲觀眾係咁開心，咁熱情，咁我覺得佢係嗰刻好感動。 係，我諗可以翻翻去嗰邊去表演，你一路應該心目中都好想，但係一個點樣嘅契機，終於即係今年可以做到呢件事咧？其實係 我真係唔知，我覺得係真係好多時都係。timing 咯，嗰個 timing， 係咪時機啊？ 係啊， 即係好多嘢都係講嗰個 opportunity 啊，嗰個機會係咪到？咁係咁啱係咯，人哋想揾我去唱歌，翻去唱歌，咁所以其實係真係等咗好耐，咁所以我都係好感恩。 係， 我都希望係有多啲機會係飛去唔同嘅地方啦，去做 show 啊，唱歌。even 好多人都會問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可能喺香港。嗰、那個演唱會可以做 tour 啦，去其他地方啦。咁、我都想㗎，我都想㗎。咁但係就睇下公司安排囉。 咁喺個 trip 有冇喺嗰邊都寫咗啲歌 啊？有嘗試過囉。 係。 但係後屘就一嘗試一下，一寫歌嘅時候就覺得啊，不如去食 donut 囉。 好多誘惑啊！ 唔係因為即係唔係因為你又我覺得好似唔即係喺嗰邊即係放假，即係唔係好多時間去放假，即係。即係會係有會飛去其他地方做嘢啦，咁但係即係真正放假同屋企人啊，同另一半就真係唔多，咁所以我都會想爭取多啲時間陪佢哋咯，係啊， 真係可以放低個吉他，放低啲嘢， 都係嘅，咁但係我就一直即係可能有啲旋律，我都會攞部電話錄下咯，即係錄低下咯，咁但係就真正喺度落腳去即係做好多音樂又冇啊，即係嘗試過即係一日咯咁樣，咁但係一日都唔係好算。唔係好夠時間， 係呢兩年，我覺得 J 風 achieve 咗咁多嘢啦。你嚟緊自己嘅 target 有冇一啲改變，或者可能喺作品嘅產量上有冇諗過啊？都不如調整一下嗰個節奏啊，定係？ 我想講咧，改變咧，我就琴日都討論咗好耐。其實我覺得唔應該有改變，因為我覺得我點解會唔話唔應該有改變？就係、是、我覺得係個態度，做嘅態度唔應該有改變咯。係。即係我覺得可能依兩年工作上、音樂上，可能係得到啲成績啦。咁都係付出咗好多嘢，都努力，付出咗好多努力sacrifice 咗好多唔同嘢，犧牲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咁但係就個人係好積極去繼續去做咯。咁但係有時你就唔可以覺得哦，而家即係依幾年好啊，咁我就可以即係唔使咁努力，唔得咯。即係嗰個對音樂嗰種熱誠都一定要喺度，你都要繼續去努力。我每日即係譬如我每日我工作前我都會做運動，你唔可以話哦好啦，我今日攰啦，我唔做唔得，一定要好啦。如果 call time 早啲，咁我咪早啲起身去繼續去跑步咯。即係嗰個態度唔可以改變咯，係啊，即係 even 自己嘅今年，我覺得可能派歌啊、做音樂，其實係即係我見到哇，而家已經係差唔多九月啦， 係啊。 咁但係九月其實已經咁多嘢發生咗，即係由我係今年係做紅館嘅第一次做紅館嘅 show 啊，又做咗一個音樂節目嘅導師啦，又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去工作啦，做咗好多唔同嘅 job 啦，好多商演啊等等，咁得到嘢翻嚟得咗好多，同埋都繼續去幫好多人寫歌啊。咁但係我覺得我啲音樂就我覺得好似行慢咗少少咯，即係派歌就派咗少唔夠多，或者可以再多啲，再寫多啲歌，咁所以我覺得，係咯，唔可以偷懶咯，同埋一定要繼續目標要向前，要繼續去努力咯。 係啊，係喎，聽你咁樣，所以係喎，全部都係喺呢一年裏邊發生嘅，即係大家都會見證住你做好多唔同嘅嘢嘅時候。咁唔怪之咁叫做完咗好多嘢之後就加速啦，即係尋找欣世巨星六月派完，跟住之後八月就已經到收到啦。 係啦，所以唔可以偷懶咯，即係你係要積極地，無論係即係因為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防处下昼在马鞍山梅子林附近发现一具男性遗体，怀疑是上个月行山失踪的男子宁国良，交由警方调查，以确定死者的身份。上个月23号，57岁男子宁国良离开黄大仙景福街的住所之后失踪，家人同日向警方报案，救援人员连日在西贡濠涌至沙田梅子林一带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同海南省省长刘晓明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换意见。李家超欢迎海南省政府继去年十月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之后，再次选择来香港发债。他说相信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连接中外的桥梁，可以充分发挥优势，推动内地的绿色投资和生态文明。在加强香港和海南的经贸投资合作方面，李家超认为两地可以优势互补，利用香港高度国际化的优势，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机遇，协助海南省企业走向全球。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在深圳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河套深圳园区要在科研项目评审、经费支出、过程管理等方面合理借鉴香港和国际管理制度。深圳市常务副市长王敏在记者会就说，河套深圳园区正是推进和落地超过150个高端科研项目，初步形成信息技术、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若干优势产业集群。他又说河套面积不是特别大，地下空间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新方向，要做好地上地下空间规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呢都好多车嘅。龙尾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仍然有间歇性封闭嘅措施㗎。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㗎。大老山隧道而家去沙田九龙入口都繁忙㗎啦，龙尾近彩虹隔音屏。港岛路面咧，而家中区中环嘅花园道下行，近住坚尼地道一带咧比较多车。南区浅水湾道因为有紧急维修啊，介乎南湾道至中磡角道嗰段嘅浅水湾道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同埋慢车嘅。经过时间，大家请特别小心啦。九龙方面咧，红磡嘅红乐道因为有紧急维修，去海旁方向近住静山街至红联道嗰段嘅红乐道咧系封咗噶，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新界咧较早前荃湾嘅大河道去沙咀道方向，近海霸街嗰度咧，海霸街啊，曾经有意外事故噶，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正常，之前就比较挤塞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线。 飞强得唔得闲啊？我带你去一个既密闭又浪漫嘅地方嚟，我哋。 Sarah， 谂都唔好谂，我系一个好传统、好保守嘅人嚟噶。 你谂咗喺边啊？我谂住介绍份笋公我俾你啊嘛，不过要喺密闭空间度开工，你 O 唔 OK？ 一定 OK 啦！我依家开始要报复式工作，因为我开始一段报复式浪漫。大家如果仲想知多啲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安全，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密闭空间工作要小心，女应外合个个都放心。我系艾妮 Ellie。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松音樂嘅繼續有 J 風鳳雲點喺度啦，咁有你嘅新嘅派台歌收到收到啦，咁我同阿斌咧都會估關呢首歌嘅嘢，再俾你撬嘅。 OK， 係咁，我估啊直接啲啦。今次收到收到呢一份詞，我覺得係一份好 sweet， 但係同時間亦都好直白嘅一份歌詞同主題嚟嘅。我覺得今次鐘雪喺呢個歌詞入面攞一啲 scenario 啊，另一半點樣去俾一啲嘅要求你去做到嘅，其實都真係可能你同鐘雪去傾偈嘅時候係有講過啊，其實我現實生活真係嗰個相處就係咁啊，即係原來我當然可能自己工作上做音樂會有好多自己好主導嘅事情，但原來生活上有好多細節，另一半係會要求我咁樣嘅，咁樣就即係真係一個好真實嘅一個相處係咁。 係，我想估咧呢一首歌一路聽嘅時候，我有一個畫面，唔知會唔會其實喺創作啊過程當中都有嘅，就係好似。你喺屋企夜晚，跟住唔知用黑膠碟機定點播只歌，一對情侶大家攬住喺度慢慢跳舞，因為可能嗰個節奏有一種搖曳搖下搖下跳舞嗰種，然後好似喺佢耳邊去講呢一啲好 sweet 嘅説話，我覺得有一個咁樣嘅畫面喺度，所以可能亦都可能係呢一個感覺嗰種 sweetness 係咁樣嚟，所以喺個 arrangement 上面咧會有一種好似我唔知嗰種叫咩舞啊，但係你會覺得嗰種舞步嚟嘅，嗰啲好似三連音嘅嗰種感覺咧， 即係有啲 swing 咁樣嘅感覺。 swing 係啦，我好有嗰種感覺，但而係一個好 intimate 得兩個人嘅嗰種。跳緊一種咁嘅舞嘅感覺。 其實你哋兩個都係有啲部分都講得係幾啱，即係譬如似你哋 Boss 你講話，譬如好似嗰種嘅 swing 嘅感覺，係我哋想係有嘅，即係因為原本做呢隻歌原本嘅 demo 其實都係幾。佢係幾好 sweet 嘅，同埋係個原本個 demo 唔係咁樣嘅， okay. 即係冇乜唔係咁多 swing 嘅，但係好深情嘅。咁但係呢種感覺其實我哋配合翻埋阿鐘雪嗰啲詞咧，其實佢啲詞原本即係想係口語化得嚟，但係好即係甜蜜嘅，係想係同個 arrangement 有少少嗰種嘅 貼近啲 、即係。同我哋可能耳邊同你講啲嘢啦，同另一半講嘅嘢，但係都係想係有一種嘅節奏喺度咯，即係唔想係一隻正常或者平常一隻慢歌咯。即係我哋原本都有諗過呢個 approach 都好中意，但係我哋就覺得最後尾覺得有個 swing， 有多啲嘅 R&B 一種嘅元素放落去，會好似會啱數啲咯。 係，咁嗰時其實係咪即係個 demo 就喺度嘅時候，啱啱講嗰啲唔同嘅 approach 係即係會大家試下聽下個 feel， 然後覺得依個啱數啲，個過程係咪咁樣試？ 因為咧，即係當初我哋係首先係俾咗鐘雪嗰個詞嗰個方向咧，原本係俾錯嘅，因為原本係想佢係好多 slang 啦，即係廣東嘅 slang 啦，亦都係想佢嗰份詞係即係。好口語化得嚟，係好多 slang， 好直接。咁但係有時即係佢一填完嘅時候咧，我哋就覺得嗰個好即係原本係好即係 serious 啲嘅 arrangement， 原本係一部琴，同埋係即係好深情，但係冇乜 swing 嘅嗰陣時，就覺得好似配合唔到啊！即係兩樣嘢好奇怪。咁所以我哋就點可以令到嗰份詞就唔好咁多 slang， 令到佢可能係甜蜜啲，但係唔好咁多 slang 啦。但係都而去。 接受去或者而去明白，而那個 arrangement 怎可以令到它是即有少少不要那么 serious， 有少少 movement 令到它有 playful 少少，令到兩樣是 work 咯。所以最後尾就你而家聽到個版本就是做到呢樣嘢咯。咁亦都想講就係係啦，斌仔啦，咁就你頭先就講即係 歌詞。 咁呢樣嘢其實又唔係唔啱嘅。咁但係因為點解寫呢隻歌係因為身邊嘅朋友有好多即係男仔啦，男仔嘅朋友可能佢哋都會對住我生另一半啦，就會話：哎呀，我女朋友係啦，佢哋會話：喂，女友又叫我做呢樣嘢，做嗰樣嘢，哇，好煩，或者點點點啊。咁其實呢隻歌就專登即係特登係提翻佢哋，即係男仔去睇翻女仔嘅角度。因为有时女仔可能佢哋讲啲嘢，可能表面上你觉得系呢个意思，咁但系深入即系心入面可能系真系有另外一个意思，可能佢做嗰啲嘢系想为你好咯。咁所以其实 even 我自己都系好似经历过呢啲嘢，即系譬如好似洗碗啦，我自己唔中意洗碗， 我都记得， 明 系啊，即系我之前都可能有讲过，系好唔中意洗碗，因为我中意食完嘢我就中意睇电视，即系唞下啦。因为哇，做咗成日嘢系咪？你仲要我洗碗系咪？你知啦， 我明啊，我明啊， 系咪？咁但系 惨啊！ 咁但系你唔洗碗，你可能留翻听日就有曱甴噶。 嗯， 系。 咁所以其實依啲舉個例，即係依啲有啲嘢可能你要諗一諗，另一半點解要你而家做呢？ 嗯， 可能老婆啦，成日都可能之前曾經都餓過你，喂幾時結婚啊？係咪啊？定係你餓佢？ 佢餓我， 係咪？ 係。 咁其實依樣嘢其實你諗下，佢餓你係因為佢好愛你，佢想同你即係同你伴過，即係依一生同你一齊度過 ，right？ 咁依樣嘢係唔好咩？ 嗯， 哇！好好啊，你都執到啦，係咪？ 係，我係噶，我係認我執到噶嘛。 邊個位你講啊？係啊，梗係執到。 一定要叫佢聽翻呢一集啊！ 你幾幸運， 係啊，多謝多謝。 好羨慕啊！你咁多人羨慕啊，不知。 咁但係今次呢一首作品最初去寫呢個 demo 嘅時候，係咪諗嘅題材或者嗰個 picture 都係已經好同而家係好相近，定係其他畫面嚟嘅？ 都係差唔多，都係呢一種嘅畫面，但係亦都係原本係想諗嘅嘢，想講嘅或者。表达嘅方式系可能比较系正经少少咯，咁但系身边我就话，不如试下啲唔同嘅嘢啦。因为我有时啲歌咧，我觉得可能会有好多 double meaning， 或者有时可能复杂少少咯。即系我一听，可能要听几次，先明白嗰个意思咯。 见到作曲嘅嗰一栏，你之外，今次 Gareth 都系一齐作啦。咁其实嗰个系点样？即系自己写咗少少先，然后又揾佢呢首歌一齐做嘅时候，大家 jam 定系点样样嘅？ 呢只歌系啊，呢只歌系因为因为今年即系的确系忙咗啦，所以就通常我做啲 writing session 或者即系入去即系录音等等好，我等等啦，咁但系要好好准备咯。 嗯， 咁所以我会做啲预备功课。咁呢只歌其实我系写咗一半嘅， 系 咁写一半咧就再去即系带俾 Gareth， 咁 Gareth 再去消化，咁我哋一齐去改啊，一齐去谂佢点可以做好呢一只歌咯。咁样就会争取到时间咯，会写到啲嘢，因为我同佢。有時即係我去 studio， 我哋即係不知不覺咧，就可能係即係我哋寫歌啊寫歌，但係吹咗已經三個鐘啦。 但我想好奇就係 J 風，你去寫呢一類型好 R&B 嘅作品咧，係咪會快過以前好多好多？因為已經應該個腦入邊有一個好清晰嘅畫面，我想隻歌個編曲係點樣嘅，個 melody 點樣 走？都唔係㗎，都唔係，因為好難即係。你即係我自己，我可能入咗呢行咁耐，又寫咗咁即係咁多歌啦，咁耐啦。咁其實你有時寫完啲嘢，你會覺得我呢隻歌係咪曾經寫過嘅？ 哦， 如果我寫過，我係咪應該要寫啲唔同嘅嘢咧？或者有咩新鮮感，或者有咩元素可以放落去，令到佢係唔同咧？即係你不停會有呢啲咁樣嘅追求，咁所以你又唔想重複自己做嘅嘢啊嘛。係，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哦，係寫完呢樣嘢。咪好似寫過咯，咁如果寫完即係又再做一樣嘢，咁其實咪好似呃緊觀眾，咁係咪要諗下啲新嘢，或者有咩新嘅嘢講，或者有咩想表達，或者咩新嘅元素放落去咯？咁所以其實係永遠都係要 keep 住去諗啊，所以唔會話會哇今次寫得好快，咁當然會有嗰啲 moment 係你會有啲靈感，就突然之間就一嚟就嚟啦。咁但係通常你就嗰啲靈感一嚟到嘅時候，你消化咗，你會問自己：我有冇做過呢？係咪做過啦？之前定係點可以令到佢再唔同啲咧？你通常就要喺依一度就可能會有啲位你會 keep 住咯。 係。咁呢隻歌咧放咗啲乜嘢新嘅落去，觉得啊系啊呢一样嘢真系之前冇试过，今次摆落去好玩啦， 好想要嘅。 依一反而依一只咧，我觉得系 即系编曲上系都系比较 R&B 啲嘅风格啦， 系 反而系分词嘅。 哦， 分词其实我都系都我哋都谂过，诶、哎，可唔可咁样写一只咁样歌啦？因为好简单，而会唔会太简单，或者会唔会好易明白？人哋会唔会觉得哇，好似太容易咧，或者太、嗯、太 you know 觉得好似唔系好追风咧？咁、嗯、有好多嘢都会谂，咁但系我觉得就系要尝试啲唔同嘅嘢。 系咁喺編曲方面，今次除咗阿杜之外，亦都有 Derek 啦，呢兩位都係即係犀利嘅音樂人啦。 好犀 利，即係同佢哋一齊去玩呢一首歌又是、嗯，又係如何呢？ 哇！今次其實呢個編曲搞咗好耐，搞咗差唔多兩個月嘅時間。 Okay, 因為 Derek 就喺好似佢唔喺台灣去 做 show， 係啦，咁佢就要做 tour 做嘢啦，咁所以佢又好似好忙，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同 Garrett 傾嘅時候，佢就覺得其實呢隻歌一定要揾佢編咯，因為真係編呢啲咁樣嘅即係 R&B 嘅歌啦、嗯，因為想令到個編曲比較 swing 少少啊 ，groovy 啲，咁、Derek 係好有經驗嘅，因為之前都同過方大同做音樂，咁所以其實佢依一啲嘢係好係好擅長咯。咁所以我哋揾 Derek 嘅時候，我就覺得阿 Soul 哲其實佢彈琴嗰啲嘢都係好 groovy、好 R&B， 同埋我哋已經合作過好多好多次。咁所以我覺得不如揾埋佢哋一齊啦。咁一困嘅時候就做咗而家大家聽到嘅版本咯。 同埋有一樣嘢，我成日都好想問阿 J 嘅，因為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問你先得嘅。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音樂人都曾經問你同一個問題嘅，因為就係何即係 R&B 的演繹係點樣令到首歌成日我哋都話 groovy 啲 ，groovy 啲。點樣為之 groovy 啲呢？因為好多時候可能我哋會覺得啊，係咪唱得 lay back 啲個 vocal 永遠喺個拍子前一拍或後唔係一拍，可能半拍前半拍或後半拍咁樣去對落去就 groovy 啲，定係嗰個技巧上嘅掌握啊？點樣係令件事聽落去啊？係啊，咁樣就 R&B 啲呢個比較 technical 啲嘅問題，我覺得係要問你先得嘅。 好難嘅真係，即係呢個係憑感覺嘅。 啊 即係有時我有啲歌咧，我都會覺得，其實我寫咗隻歌，心我唱嘅時候，人哋話哇呢隻歌好 R&B， 但係本身隻歌唔 R&B， 係因為我把聲 R&B 咯，你明白？所以其實 R&B 可能我唱可能我會用好多即係嗰啲唱嗰啲好即係扭嗰啲音啊等等，咁可能有啲人就會誤會咗係呢個 R&B， 咁但係咪真正嘅 R&B 又唔係咯？咁但係要睇下嗰隻歌嘅 arrangement， 譬如好似。愛斯基摩人之吻啊，嗰一隻其實係好 blues soulful blue eyed soul 嗰種嘅 R&B 嗰種嘅感覺，咁所以其實係好多元素去令到嗰隻歌 R&B，即係唱法你個 groove，你唱嗰個 groove 你捉得緊唔緊，或者個感覺俾到你係點，嗰種都係好緊要，即係好多元素加加埋埋，可以 even 套鼓或者個 bass 彈得。彈到即係彈得 groovy 唔 groovy， 或者即係好多嘢去形容去令到嗰隻歌 R&B， 同埋而家我覺得好難去 classify 或者去 categorize 啲歌嘅 genre，因為而家係太多，即係太多 fusion， 入太多，即係一隻歌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元素，你明白？即係你可以話哦，呢隻歌係幾 pop， 咁 pop 係咩咧 ？popular music 咯，流行曲咯就係，咁流行曲係代表咩咧？就係多唔多人聽咯。 嗯嗯。 咁如果好多人嗰一排聽 punk rock 嘅，咁嗰隻嗰啲歌或者就變咗 pop 咯，係咪？咁所以其實係好難去形容一樣嘢。哦，你係咩歌手咧？你係咩音樂咧？其實好難。之前有啲人會問我，我咪唱 R&B。其實坦白講，我唔係隻隻都 R&B 嘅，同埋我都唔。即係山卡拉，你話係咪 R&B？ 一定唔係 R&B 啊，係 ballad 歌啦。咁但係有啲歌我真係想係 R&B， 就係 R&B 咯。咁所以而家係去到呢個境界，就係好難完全去 classify 一樣嘢係咩嘅屬於 R&B 或者係屬於咩 genre。 所以其實係好多時候做歌嘅時候，反而唔會特登去諗啊，今次隻歌我哋點樣 define 佢個 genre。總之想做嗰個感覺出嚟就。去試啦，去做啦，咁樣。 係噶，好難嘅，即係 Taylor Swift 係咪 pop 定係 country 啊？ 而家係 pop， 但係佢啲歌有啲都唔係好 pop 噶，佢嗰啲 folklore 佢嗰個音樂其實都唔係好 pop 噶，我覺得。咁所以咁，但係可能 pop 嘅定義或者個意思係已經變緊啦。 係， 因為音樂係會變噶嘛，唔同嘅 generation 就會唔同噶嘛。 係，同埋而家 Taylor Swift 嘅 reputation， 你覺得佢唱咩都 pop， 因為佢個人 pop 咯。 同埋我覺得有一個我都有聽過一啲音樂人講，即係啱啱嗰樣嘢就係、有人問佢彈唔到啲 jazz 嘅吉他，佢話我可以扮到，但係我彈唔到咯。 咁我就問佢咩叫扮到彈唔到嗰吉他手話，因為佢由細到可能唔係聽開，佢可以喺樂理上面模仿， okay， 但係彈唔到嗰陣錘咯。 係咯，嗰陣錘。係 啦，即係咁，我係 一種感覺嚟㗎。 係啦，咁佢就話：哦，因為有時你由細到大聽開啲乜嘢，啲嘢入咗血，你就點樣彈出嚟就嗰陣錘咯。 嗯， 係，我覺得類近，可能唱嗰樣都係一樣。 都係㗎，我嗰時都會模仿好多唔同嘅歌手，即係。即係 R&B 當然我又有聽啦，即係可能 Boyz II Men、Brian Mac 嗰啲我又有啦。咁但係 Westlife 我都好中意 ，Westlife 係完全唔係 R&B， 咁就有啲可能 Frank Sinatra 又唱 Jazz 嘅，咁我都會可能試下模仿，即係好多嘢你會嘗試去試咯。咁所以係好難，即係 Jay 風變成今日嗰把聲就係因為聽咁多嘅嘢，但係又唔係 R&B 又唔係一樣嘅，其實係好多嘢加加埋埋。 係，我覺得要揾一集音樂桑拿揾 Jay 上嚟講下。 可以再講分享多啲揾一次， 好想再聽多啲嘅，因為係啦。咁啊，嗱呢一首收到，頭先知道咗歌方面嘅製作啊，各樣啦。咁喺個 music video 方面啦、music video 都係大家都話哇，加埋咗真係一種 sweet 到流，亦都有好反映到你喺屋企淨係齋作歌啊，好同作歌嘅你啦，係啦。咁啊，呢一個嘅 storyboard 等等嗰陣時候，咪都好都係團隊 Ruby 佢哋按住哦歌詞咁樣直接去諗呢一個嘅 design 咁啊。 其實我哋度嘅 MV 嘅時候咧係好得意。所以嗰日咧，我哋係鐘雪啦，即係呢隻歌嘅填詞人，佢就啱啱就過嚟探班啦。咁佢就即係聽下我有冇唱錯字啊等等。咁我哋就順便就唔知傾個 MV。咁我就諗咗好多 idea， 因為我哋有吹水，因為好中意吹水。咁我又吹到哦，呢、這個 MV 應該點拍呢，或者有咩諗法咧？咁其實都係影響咗嗰隻歌後屘我哋原本。個 outro 啊，原本係如果聽翻個 demo 係有好多和音嘅，咁、但係我哋最後屘就掹走曬啲和音啦，就係得一個聲音咯。咁點解會有呢樣感覺？係因為我哋傾 MV 嘅時候，就好想係最後屘嗰一幕，嗰個結局就係我同阿 Yanny 擁抱啦。咁我喺佢耳邊就唱咗個幾個歌詞啦，係、啦，這麼可笑的，這麼可惡的，即係等等等，咁就唱咗呢一句，咁就覺得係想 personal 啲，即係想係即係親密啲，咁、就即係喺佢耳邊咁樣唱啦，咁所以就掹走曬啲和音，咁所以其實我哋度個 MV 嘅時候，其實都有影響嗰隻歌嘅感覺，係、所有好多嘢都係一齊同步做嘅咯， 係啊。但你講到和音呢樣，又覺得呢首歌又係啲和音嘅 design， 亦都係好，即係佢係好到位啦，同埋好舒服咯。你用 cushion 風兩個咁樣，其實嗰個諗法上面點樣去編排一啲和音喺呢首歌上面，通常 其實呢隻歌其實係冇可能唔揾阿 cushion 風去做呢啲和音，去唱啲和音，因為佢自己都好中意聽啲 R&B 嘅嘢，或者好 soulful 嘅嘢啦。咁所以佢自己其實已經入咗血，同埋佢唱咁多咁，佢已經好清楚點去 handle 呢樣嘢。咁所以我哋揾佢唱嘅時候，佢基本上就好快就唱咗啲和音啦。咁有好多和音我聽完咧，我就 follow 翻跟住翻佢嗰啲和音唱咯。咁、就我哋就 stack 咗啲 vocal， 即係所有嘅人聲就一個 track 一個 track 咁樣做咯。咁所以就有好多 track 嘅和音咯， 聽到啊。 係啦，咁但係就令到嗰件事就係好 soulful。同埋好似好 warm 咯，嗰件事 係好多人包圍住咁樣樣，嗰種感覺。因為另一個畫面呢首歌，我覺得好似係嗰啲 wedding 上面嗰啲一對couple 嗰啲 wedding dance 咧，兩個。 其實我哋都有諗過， 啲 friend 就圍住喺隔離嗰種咧。 其實 Garrett 佢都有諗過，佢話佢做呢隻歌，其實我都會覺得哦，呢隻歌如果即係啲人可能喺即係結婚啊婚禮嘅時候播，其實都好適合嘅喎。咁可能。佢都會覺得係咪可以做一隻咁樣歌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做可能做嗰個過程，其實佢都消化咗呢樣嘢，令到呢隻歌係、可能喺唔同嘅呢啲婚禮啊或者點都好 wedding 係其實播係一隻好適合喺呢啲地方播嘅歌咯。 係啊， 如果你出早啲就好啦。你出早啲，我婚禮就有得。 但我要做幾要早幾年啊？ 係要早兩年咁樣。 最衰自己早，早 我擺多次走啦，唯有。 你冇咁樣認真講啊！ 講下笑。 你老婆聽緊㗎。 佢一陣就話：係咪真㗎？係咪真係擺多次啊？咁樣死 啦！咁就死啦！ 就可以播呢一隻啦。咁你都話咧，即係今年即係一啲唔同嘅工作完咗之後，都會知道哦。今年想即係繼續多啲嘅寫歌啊、出歌咁。今年而家去到即係九月左右啦。咁啊，會唔會都仲有諗住其實有一啲喺手上面嚟緊都會出嘅？ 都會啊！而家其實已經錄緊㗎啦。係咁就。即系而家就系度紧 MV 啊等等，咁就谂住嚟紧都会排嘅， 系 咁呢隻歌應該都係一隻比較 sweet 啲嘅歌。 sweet 啲嘅歌嚟嘅。 因為今年就都翻咗加拿大，好 sweet 啦。咁所以而家我覺得好多時就寫歌就係都係記錄低啲嘢，或者記錄低呢一刻嘅感覺。咁所以其實係都係要繼續會寫歌啦。咁就希望可以好快多啲，即係多啲機會上嚟同你做訪問，出多啲歌咁樣。 係啊，同埋呢隻歌究竟會係咩風格？就好似你嗰個廣告咁啊。除咗 R&B， 你知唔知我中意咩 music genre？ 哇，你有睇㗎？ 梗係有啦， 多謝你。 梗係有啦。咁咩新歌你就會知道，仲有啲咩會出現喺專輯上。好啦，今日多謝你啊 ，Thank you。 看簿跟杂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背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皮袍，整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Yes I know。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路。Yes I know why no，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缓和大脑，以便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 yes you give me all your love。Give you all my love。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十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why no， 投诉收到。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why no，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漫舞，眼里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做。有时让心跳警告 ，Yes I know why no， 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上音符，并借你周到，假设烦恼。You are my love， 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please。